歡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學人沙龙，今天有我 Kira、 阿明、 Melissa 和嘉豪的。而今集的主题是有点得意的，就是叫做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听个名字是不是要我们傾宠物呢？其实不是的，是讲性格分类。很多人都讲得性格分类可能有很多学说、啊、即研究一下不同的性格，但我们今天由浅入深讲一下你是 dog person 还是 cat person。 大家会不会觉得喜欢猫和喜欢狗人他们性格上是很大分别嘅咧，不如咪 Lisa 讲先啦。 我自己就唔觉嘅，不过我系猫狗都养过，我细个系养猫啦，跟住大个系养狗嘅。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咧，因为养狗嘅话咧，其实你系好多时可以约朋友一齐去放狗呢、這个，咁所以咧自己喺性格上方面咧，其实都系中意做啲户外活动，咁就有少少唔同。但系养猫嘅时候咧，就会经常可能就冇乜呢啲户外活动嘅发生嘅。 嗯，我自己其實都係有三隻貓一隻狗啦，但我發覺係隨住年齡嘅轉變咧，本身我以為我淨係中意狗嘅啫，因為細細個就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好多可以放狗啊，好多活動啦。但係大個咧，反而係越嚟越中意貓喎，可能係中意嗰種喺屋企啊，大家窩埋一齊啊，即係好安靜嘅嗰種感覺。兩位咧， 我發覺咧，其實如果問我呢個問題，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難答啫，因為其實狗有好多種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譬如可能我自己係好中意糖狗嘅咁樣，咁即係唔係話特別好。有啲人可能好中意呢人可能玩具龜夫，咁就一窩蜂去養玩具龜夫。咁貓亦都有好多種咁樣。咁我自己喺唔同地方都住過，我記得加拿大嘅時候咧，同我同屋有一個人好奇怪，佢成日咧匿喺個地牢裏面咧，就會有得打機嘅。咁打機嘅時候咧，就會瘋狂咁大叫。咁我其實好驚咁，同佢一齊住，咁有一個好大隻嘅男人。咁咧，但原來佢好中意貓，佢咧自己養嗰只貓，咁跟住咧佢會放養嗰只貓出去。咁佢養貓嘅方式咧，就同我哋咧可能喺香港一個大城市咧就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難講話一個中意貓或者中意狗嘅人嗰個性格，可能佢哋真係有分別，但係嗰個分別係咪咁容易或者咁清楚睇到出嚟咧？咁我就覺得即係有少許保留。 其實我都幾同意嘉豪所講，因為其實唔同嘅動物咧，唔同嘅種啊，基本上佢嗰個嘅性格都可能有少少唔同。不過又咁講啦，有一啲嘅研究發現咧，原來咧中意貓或者中意狗嘅人嘅性格咧係有一啲嘅特定性嘅。美國咧曾經有一個嘅精神科醫生咧就提出咗一啲嘅理論咯。中意狗嘅人咧，通常咧佢哋嗰個嘅依附關係，我哋話一個 attachment style 個依附關係嘅風格上面咧係比較中意一啲好似近似安全啦。好有互動性嘅一啲嘅關係，而中意貓嘅人咧，就比較中意嗰啲大家有啲距離啊，唔係好需要好緊密嘅接觸啊嗰種嘅感覺。而嗰個生活上面嘅節奏都有分別嘅喎。原來中意狗嘅人咧，那個醫生就提出啊，中意狗嘅人咧，可能佢個生活嗰個節奏啊，比較結構性一啲嘅。點解咁講啊？因為狗好自律嘅，佢需要定時餵嘢食啦，你要帶佢落去行街啦，你陪佢玩啦等等。但係貓咧，佢相對上隨性一啲嘅，佢有時愛理不理你，有時係聊下。有時又走翻開，我自己又養貓，我只貓都係嘅，一時一樣，好難完全去捉摸到。咁所以咧，中意狗嘅人咧，可能喺生活上面佢哋需要一啲嘅結構啦、系統化一啲嘅，但係中意貓嘅人咧，生活上面就比較具適應性多啲、隨性一啲嘅。最後咧就係嗰個開放性同埋嗰個嘅內向性啊。咁嗰個醫生就話啊，原來中意狗嘅人咧，因為好似頭先 Melissa 咁講，狗咧就比較中意互動嘅，有時候帶埋一隻狗出嚟一齊開個狗 party 啦，大家好開心嘅，好具社交性嘅。咁但係貓咧就相對上少一啲嘅，比較中意留喺屋企啊、獨立一啲啊等等嘅。咁所以那個醫生都提出啊，原來中意狗嘅人可能嗰個嘅開放一啲嘅嗰個性格外向一啲嘅，而中意貓嘅人咧性格就內向一啲、獨立一啲啦。 哇！慘啦，同我。同貓同狗嘅經驗係完全相反，因為我嘅只狗咧係基本上唔理我，同埋咧係好愛理不理。佢出去帶佢出去咧，亦都係同人哋嘅狗愛理不理。 你養咗幾耐啊？ 唔係，我太太養咗好耐，但係佢帶佢出去咧，佢都唔會同其他狗玩嘅，都係同人嘈交。咁咧，我哋都曾經幫人睇嗰只貓嘅，嗰只貓咧就好黐人嘅。可能因為佢發情啊，咁於是就 咁呢個係不能作標準啊！發情真係 咁，所以我都係俾即係，所以我都仍然會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有所保留，即係嗰個分類嗰方面。 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二分法，所以我個人覺得其實貓與狗都好，其實都好視乎嗰一隻嘅動物本身嘅性格嘅。有啲貓仔都係好活躍嘅，好中意黐人嘅；有啲狗仔其實好內向、好細膽嘅。咁所以純粹係用二分，我又覺得唔能夠完全可以 apply 落去所有嘅動物或者所有嘅飼養動物嘅主人身上面咯。 我覺得幾有趣嘅咧，就係我哋成日咪話物似主人型嘅，我反而成日係調翻轉留意只寵物。他們是什麼性格的，跟住就會覺得咦，原來個主人都是很像的，因為我出去來狗狗散步咁樣啦，其實佢哋嘅狗狗嘅社交嘅行為係會俾佢哋嘅主人影響。因為有一次我都係養比熊啦，咁其實比熊係一隻好細型嘅狗狗，咁然後兩隻見到我好似樣喎，跟住一齊去打招呼啦，咁兩個咪通常啲狗仔會聞一下嘅，然後突然之間對面嗰隻好可愛嘅比熊，佢竟然想咬我隻比熊，跟住個主人咧係即刻抱起佢隻狗，然後再俾零食佢，咁呢個係一個獎勵嘅動作嚟噶嘛？咁呢只狗仔雖然佢好細個啦，咁可能佢係即係未學習咩係社交嘅情況底下，主人就會做咗呢啲咁唔係好識去同佢分享嘅呢啲概念嘅問題，咁就會造成好多即係好多意外嘅發生啦。但係即係講到性格咧，其實係個主人會令到個寵物嘅性格係會有啲改變咯。大家有冇啲即係聽到身邊嘅朋友呢啲經驗咧？ 我反而係咧，因為我係養柴犬嘅。咁柴犬你都知道，其實係一啲比較難處理，即係佢有啲好惡嘅柴犬啦。咁我咁啱咧，其實我一開頭養咧係有養兩隻，一男一女。咁女咧就係好 friendly 嘅，好多狗都可以好中意同佢一齊玩嘅。咁男仔咧就唔同啦。咁但係女仔咧，佢就因為上年病咗就過咗身。咁而家就得翻男仔喺度。咁男仔咧變相咗咧，所以其實我而家係放狗唔同嘅。以前放咧個女仔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咧同好多唔同嘅主人啊，傾偈啊，咁而家咧放男仔嘅時候咧，我嘅警戒係成日好高，因為我嗰只狗係好大個咗，佢好啲，佢唔會主動去可能咬人啊，唔會主動去吠人啊，係反而其他狗仔咧係唔知點解喺街尾咧已經係唔中意佢，見到佢已經吠佢好慘嘅係，咁。咁就我係主人嘅話咧，我覺得我係好高，同佢出街咧，我成日都好驚去行近人啦。咁我就唔想人哋無啦啦行近我啊。咁所以我而家出街咧係左望右望，會唔會無啦啦有人有小朋友路過咧？跟住又好似對我隻狗仔好有興趣咁咧。跟住或者人哋可能咧望住我隻狗，跟住之後我就即刻拉開我隻狗。咁唔想因為費事有啲意外發生，因為真係曾經試過佢可能咬親其他人咁嘅。咁所以我發覺即係可能又隨著我可能年紀長大啦，我自己都係好似越嚟越高警戒性咁樣樣嘅。咁同埋因為我而家隻狗可能佢已經係我又唔需要點樣樣再去帶佢出街，因為已經揾過好多朋友隻狗嚟試啦。跟住係啦，即係帶佢出街嘅時候咧，都係咧，大家都唔中意大家嘅。咁跟住所以而家都係其實佢係我隻狗係最中意同我哋屋企人出街嘅，就三個人一齊出街就最開心噶啦。咁而家就反而咧少咗一啲同朋友一齊放狗啊嗰啲活動咯，咁但係因為 email 唔喺度就係今日，但係咧我覺得我細個養狗嘅時候咧，因為 email 係我好多年前已經識噶啦嘛，咁佢都會話我咧而家係講得多嘢咗嘅，咁但我唔知道會唔會同因為養貓嘅關係啦，咁我細個養貓嗰陣咧，其實就好似嘉豪所講啦，我係真係因為我係住啲户外嘅地區，我係放養嗰只貓噶。咁佢真係準時，每朝早就出去玩，跟住之後肚餓就翻嚟咁樣樣，佢會識翻嚟嘅。咁所以我以前細個又係對人咧好有距離感嘅。咁我係嗰啲好慢熱嘅人嚟嘅。咁但係而家我其實我分唔到究竟係個寵物影響我，定係其實個社會影響我啦。 即係坦白講，我估嘅時候，寵物嘅性格同人嘅性格係互為互動嘅，唔單止係性格，其實情緒都係。雖然我唔係動物嘅心理學家啦，但係我估大家都有聽過，譬如貓仔或者狗仔，如果我哋去咗旅行咧，或者一段長嘅時間冇見咧，或者有一段時間你特別忙，你好難俾時間去陪到佢哋。其實佢哋會有啲情緒出現嘅，咁所以有一啲即係譬如獸醫都有講，可能貓啊狗啊都有機會有抑鬱嘅情緒，因為佢基本上好少同主人互動。 咁所以有一啲嘅行為，譬如佢會周圍屙噗噗啊，咁樣就代表佢有啲不滿同埋有啲情緒唔開心嘅地方。或者貓仔可能佢好緊張啊，或者佢好需要舒壓嘅時候，佢哋會過度去舐毛啦，導致會有一啲毛髮會脫落嘅狀態。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人同即係動物互動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可能係互為影響嘅一啲嘅情況嚟噶。 不過咁樣講，即係當我哋講 dog person、cat person 咁樣，咁我哋會揀貓同狗。咁其實因為即係坦白講，貓同狗佢哋嘅性格會比較出啲。即係我相信其實其他寵物都可能會有性格，即係可能你養一啲 鸚鵡。 其實咁，但感覺上貓同狗嘅性格會比較鮮明啲咁啊。咁所以其實當我哋問你究竟係 dog person 定 cat person， 我哋究竟係問緊？你係中意養貓啊，中意養狗啊，定還是你嘅性格覺得自己係似一隻狗，定係似一隻貓咧？ 應該係我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家庭觀眾啦，我可能會諗你係咪問我外向啲啊，定係內向啲咁解咯？即係可能大家即係社會對於貓同狗嘅定義就係一個就係唔出街嘅，一個就係成日要出街嘅，咁所以呢一個係比較普遍大家咁樣嘅諗法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係養狗嘅朋友咧。我自己係養咗狗之後咧，因為工作壓力都真係好大，咁就算平時翻去咧，我都係忍唔住一定要放狗嘅，因為放狗去行出户外呢一個活動咧，係有幫助到我去outgoing啲或者放鬆啲，去接納多啲出邊嘅嘢。因為如果你好攰翻到屋企，哎呀，雖然老貓係好開心嘅，咁但係其實行出去嘅嗰種運動啊，或者同啲狗仔一齊望下新事物咧，係對心情係非常之大幫助咯，我覺得。 所以你係養貓先定養狗仔先啊？ 我係養狗先嘅。我本身以為自己唔中意貓㗎，因為佢好似唔係好理我啊，或者啲愛理不理嘅嗰啲狀態啦。咁咪得，因為其中即係搬咗出嚟住之後咧，咁啊亦都好想小狗有人陪，但我又唔想佢係即係覺得自己好似失寵咁，即係佢都係唯一一隻狗仔。咁但係我就覺得可以認識多啲即係貓嘅朋友，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友善嘅，咁就試下另外一隻貓貓翻嚟就同佢一齊相處。跟住我有個幾有趣嘅發現就係我嘅屋企嘅貓都係比較似狗狗嘅性格嘅，係啦，佢哋就會好融洽啦，會一齊瞓覺。甚至我有啲特別係黃貓啊，我帶佢上節目咧，佢都係好 casual 啊，可以一齊出街咁樣咯。 不過你講呢樣嘢都幾得意，因為你頭先講話，你初時以為自己唔中意貓， 係啊， 因為好得意咧。其實當我哋好多時候問 dog person、cat person 呢啲問題嘅時候，大家好似假定你只會中意其中一種，你中意狗就唔中意貓，你中意貓就唔中意狗。咁亦都好多人會認為，其實貓同狗點可以一齊養？但我發覺原來好多例子，好多人係兩樣一齊養， 係啊， 通常都話喂冇問題，佢哋玩得好開心啊咁樣。咁所以可能其實我哋對於佢哋嗰個性格。那個想像其實都有啲唔係好正確咁樣樣， 可能係對於我哋自己嘅性格想像都有少少限制。咁如果而家我又有養貓又養狗，即係我係又有內涵，又可以出去 所有嘢都有齊， 歐高明。不如我哋下次翻嚟再傾下唔同嘅性格。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人格分類。咁除咗 dog person 同埋 cat person 之外咧，我知道坊間仲有好多唔同嘅種類我哋分啦。咁我諗最 hit 應該係 MBTI 啦。咁喺 MBTI 咧就係我哋喺人腦嘅感知上嘅抉擇，咁就存在先天嘅唔同偏好。例如好多人話你係 I 人啊，定係 E 人，咁其實係有啲咩分類嘅咧？咁其實咧就係有內向啦，同埋外向，有五感同埋直覺，有思考同埋情感，仲有判斷。和感知去作為呢些分類的標準嘅，咁最後就會取得四位數的英文數字，看看你究竟是 I 啊、S 啊、T 啊、J 啊，係啦，我唔知道，我已經講了我自己的 MBTI 出嚟啊，大家對於 MBTI 熟不熟悉呢？ 我自己記得咧，佢好興嘅時候咧，咁啱係 Covid 嘅，咁嗰陣咧係 WhatsApp group 啦，咁有啲朋友就無啦啦，全部人都喺度做，跟住 share 佢哋係咩人格，咁我啲朋友就叫我做啦，咁我第一次做嘅時候咧，咁我就得出嚟嘅結果，我記得係 EN， 唔記得咗最後嗰兩個英文字啦，咁我又 share 俾我啲朋友啦，跟住我啲朋友喺個 group 度就好大反應咧，全部話你一定係做錯，你唔係呢個性格嚟嘅，你邊會同我哋一樣啦咁樣樣，咁就要我再做過，咁但係其實。 實係好花時噶嘛。咁第二次我做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其實呢啲題目咧，我會覺得係好 condition 啊，即係喺個 situation 我會咁嘅反應，喺另一個 situation 我會咁嘅。咁跟住，所以我第二次做嘅時候咧，我就諗好啦，上次我答咗呢個問題，咁我今次調翻轉咁答啦，答得。 咁唔準喎、 啊。其實有係啦，咁我就嗰陣不停咁諗，可能喺即係可能因為呢班朋友喺咁嘅 situation， 我會咁做啲嘢啦。好啦，咁所以我就最後得出嚟結果就挨啦，咁我啲朋友就好滿意啦。 咁後面嗰三個係咪一樣㗎？ 我唔記得啦，真係，咁我都係跟住後屘我已經做咗兩次，我就冇乜點深究究竟係點啦。 大家有冇做過呢啲 test 啊？ 做過嘅，應該咁講，其實 MBTI 咧真係近期好鬼死 hit 嘅。其實我都收好多唔同嘅 talk 啊，或者一啲嘅媒體邀請去講 MBTI 其實係啲乜嘢嚟嘅。但喺心理學嘅一啲嘅理論入面咧，其實 MBTI 咧並唔係有好多研究實證去證明佢可以即係 categorize 到人嘅性格嘅。點解咁樣講咧？嗱，第一樣嘢，我哋講咧一個嘅 test 啊，究竟佢準唔準確？我哋主要係睇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佢個 reliability。即係佢嗰個信度，第二個係 validity， 係佢個效度。信度係咩嘅意思呢？就係話當一個人佢重複佢再做呢個 test， 佢個結論係咪相近啊？因為如果我哋係 check 性格咁樣講啦，性格理論上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係一個比較持續性啲嘅嘢，長期啲嘅，佢唔會係今日唔同，聽日又唔同，咁就唔係性格啦。咁所以好似聽阿 Melissa 咁講，其實你再做，其實每一次個結果都唔同嘅話咧，即係話呢一個嘅測試咧，其實佢嗰個信度啊並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去高嘅或者好 accurate。咁過去就亦都有啲研究發現咧，就揾一班人去做 MBTI 呢個測試啦。原來咧第一次做，然後同五個禮拜之後做咧，其實嗰班人嘅嗰個結果都好唔同啊，差唔多成一半人係唔同咗。咁所以話其實呢一個測試其實就好受個環境因素影響啦，好受嗰個人嘅心情影響。 嗰日究竟有冇食飽飯都影響咗。 又或者啲朋友想你做啲乜？你諗住你啲朋友想要個點樣嘅結果？所以其實導致嗰個測試工具並唔係真係咁可以個 reliability 咁準。第二咧就係 validity 就係講咧，其實嗰個測試工具係咪測緊同佢嗰個嘅行為模式有一個預測性啊？其實咧 MBTI 咧，我哋話點解佢會發源咧？其實係 based on 咧Jung 啊榮格嘅一啲嘅intuitive 嘅一啲嘅理論，一啲直覺嘅理論。其實就係 based on 啊榮格嘅一啲嘅 observation 啦，佢觀察到啲乜嘢啦，或者一啲嘅 person 即係一啲 personal 嘅 experience， 即係個人嘅經歷。其實不是 based on 一個實證為本的 science 嚟嘅，所以其實入面嗰一百條題目入面嘅嗰啲句子，好多 binary 嘅嘢，你最尾係會變成咗，因為有四個 category 啦，然後四個 category 都係 binary 嘅 outcome 嚟嘅，所以 that's why 先係十六型人格。咁其實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對嗰個人嘅行為嗰個預測性咧係存疑嘅。咁所以點解話直至目前為止，當然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數據去研究緊 MBTI 究竟係嗰個嘅測試個準度個準程度係有幾高，但係暫時目前為講咧，都唔係有好多科學實證咧去證明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性格測試嚟嘅。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因為其實對於呢啲性格分類啊呢一啲我自己咧好存疑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冇做。咁其實一個原因咧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係過分簡化咗，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喂一樣米養百樣人喎，你只有得十六個人格，你點可以即係個世界有咁多嘅人？咁我問題我想問咧，就係、想問 Melissa， 你再做多次嘅時候，佢係全部係同一樣嘅問題嚟嘅。 係啊，係啊。 嗱，咁如果咁樣，我又會反而會覺得我對於呢、這個即係個心理測試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存疑嘅。我反而唔係覺得佢唔準咯，我反而覺得係佢太過佢已經假定咗人嘅性格係好穩定咯。咁其實可能 Melissa 呢一樣嘢正正反映到佢個人。咦？可能佢嘅性格好跳脱嘅，或者佢可能好在乎某一啲嘢，咁去影響咗佢嘅性格。咁而人有呢一種性格，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咯，反而係呢個心理測試本身已經假定咗人嘅性格。好似你所講啊，其實應該因為理論上穩定嘅先係性格，但可能其實人唔係，人係可以好善變嘅，有啲人亦都真係好善變嘅咁樣。而似乎呢一樣嘢係好少一啲心理測驗會嘗試去capture 到呢一種人出嚟。 應該是咁樣講，其實咧，性格咧，佢係會隨住環境經歷而改變嘅。但係呢一種改變咧，唔係一日兩日或者一分鐘兩分鐘咁樣去改變，係只不過係嗰個持續性同個改變性係有幾高或者幾強。但係反而頭先嘉樂講嗰樣嘢，我係同意，因為咧，雖然嗰啲嘅問題咧係一模一樣，但係佢最尾個 result 係 binary 嘅，即係佢二分法啦。佢係用 I 或者係 E， 然後可能係J 或者係P 咁樣。咁所以個結論先係個十。六型，但其實性格可能係個 continuum 嚟嘅，即可能佢係近 I 多啲，近 J 多啲咁樣，而唔係最尾有十六型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俾人詬病嘅原因嚟嘅。 我發覺而家好多年輕人啦，即係交朋友嘅時候，以前咪話你咩星座㗎？咁樣而家通常都係我就係乜乜乜，我呢個型人格。咁通常因為佢哋想識朋友之前，我都會想了解一下，其實你係大概係一個點樣嘅人咧？你係中唔中意即係 outgoing 啲，或者係原來你係一認識嘅朋友嘅時候，我唔係好講嘢嘅，你想做俾人帶發言嗰個嘅。通常而家咧我發現無論交朋友又好。你去入職的時候可能都會係涉及到呢個 MBTI， 去首先輕輕了解係你一個人點樣嘅人，同埋有陣時候我哋做完咧，我覺得係涉及一個個人認知嘅問題。點解有人覺得啊，佢真係好準啊，即係佢已經講中曬，我就係一個咁有規律嘅人啦。因為如果佢講中咗一啲你好想要嘅element 啦，或者一啲特質係你都好認同自己，我就係咁樣嘅啦，咁你就會好 setting 一個。自己是一個咩類型的人，然後都會很樂意咁分享。你係同我同一類型喎，你應該都係同我一樣咁有秩序噶啦，係咪咧？ 但係對於呢個分類咧，我經常會覺得有啲唔係太科學嘅地方咧。譬如例如，我自己遇過有啲人話佢哋自己有啲好外向嘅人咁樣。咁但係其實外向喺表現出嚟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即係可能我會哇一班人咧，我就哔哩吧啦係咁講嘢，我一定要咧成為所有人嘅中心。咁但係有啲外向嘅人咧，可能佢因為咧經常同人哋相處，佢好識咧關顧人哋嘅感受，所以當一大班人出嚟嘅時候咧，佢反而唔會特別講好多嘢。咁其實咧正正係佢外向嘅表現。咁呢個我諗起咧，即係奧地利英國一個哲學家咧 ，Karl Popper 就係、是。科學哲學咧，其中一個大事，咁佢就提出一個咧，話我哋當我哋點樣講一個理論算唔算科學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嘅條件咧，就係呢個科學所提出嘅一啲假設咧，係咪可以被證偽，即係可以咧？譬如我俾個例子，咁唔單止係驗證佢係真喎，係咪咧？我哋可以想像一個情況咧，可以證明佢係假。嗱，譬如我話聽日會落雨嘅，咁我哋知道有一個情況，呢一句説話係假嘅，就係聽日唔落雨啦。咁但係我如果話聽日一係落雨，一係唔落雨。咁呢個説話冇得被證明係假咁，因為佢永遠都係真，因為咁梗係一係落雨，一係唔落雨。咁佢提出一個咧好好嘅例子咧，佢就係當時咧去批評咧當時奧地利一個心理學家咧Alfred Adler。咁咧 Alfred Adler 咧就提出咗一個咧叫做自卑嘅情意結咁樣 inferiority complex。咁佢呢個自卑嘅情意結咧，佢認為可以解釋咗我哋所有嘅行為。咁譬如例如一個情況就係咩咧？佢話呢一個人行過一條河，見到個細路仔浸親。佢唔去救佢，佢反而咧落去加多手去浸佢。咁另外一個人咧，佢行過咧，佢會犧牲佢自己救佢。咁根據咧 Ella 所講咧，佢話其實呢兩個咧都係一個即係自卑咁作祟嘅情況。因為第一個咧佢太自卑啊，佢想咧去浸死佢，證明自己有能力。另外一個咧佢都係自卑，咁但係咧佢希望以救人咧嚟 show 到俾人睇咧，其實佢咧係可以超越呢樣嘢。咁似乎同一樣嘢咧，可以解釋嗰完全相反嘅行為。咁呢個咧，一般人聽落，哇，好犀利喎！你個理論可以證明所有嘢。咁但係對於 Popper 嚟講，喂，唔係，你呢樣嘢喺任何情況你都啱嘅。其實咧，根本你冇解釋到任何嘢。咁我經常覺得呢啲人格分類或者可能喺星座呢啲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自己咧就比較即係有所保留啲。 我在做 MBTI 的 test 的時候我成日都會即係佢因為好冇 specific 話，究竟係咩嘅情況底下你會咁做？因為佢會成日都係好多條題目問你，你係會點做嘅咁樣，你傾向你係點嘅？咁但係我有時候諗，如果我係工作上其實我係咁，但係真係對朋友嘅時候，就算可能喺唔同嘅圈子，你都會有唔同嘅角色。有啲圈子嘅話，其實根本上成班人都係講好多嘢嘅，反而你就唔使講咁多嘢，你係聆聽者嘅。咁但係可能。 能有啲工作上嘅話，其實可能身邊啲人係想要你講多啲嘢啊，想要你啲資訊啊，咁你就會表現得係可能係主動啲啊，或者係 talkative 啲嘅。所以我就覺得係即係每個人嘅性格都係即係好似啱啱所講咁，其實喺呢個唔同嘅環境底下你都會變，跟住或者喺就算即係可能你同朋友嘅時候你唔想講嘢，可能因為工作時候我已經講好多嘢啦，咁我。係咪？即係好似有時翻到屋企，點解想對貓？可能就因為我都想靜啲啊，我唔想只狗仔。可能如果活躍嘅狗仔，我又會好攰喎。咁其實我又覺得，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自己就比較話 MBTI 咧，我覺得係一個太我自己都冇好深究嘅。咁但係我自己咧，如果係見我啲客人嘅時候咧，我都有另一個 model 咧，我會攞嚟參考佢哋啲行為嘅。咁佢就叫 DISC。DISC 啦，咁其實佢係分析人哋啲行為嘅。咁 D 嘅話咧，個英文嗰個abbreviation 啊，即係佢就係 dominance 啦，佢係支配型。咁嗰啲人咧係可能你會係多少少係一啲老闆咧，佢就會咁啊，即係可能咧，哦，我講啦，咁就要做到㗎啦，你聽我講啦，係咪你啊？我都覺得你有少少 I 咧。I 是影響型嚟嘅 ，influence 啊，咁佢係好中意咧同朋友去講嘢嘅，都係 又係你喎， 又係你啦，係啦，咁同埋佢好中意 sharing 啊，好中意咧個環境啊，好正面嘅，咁所以我發覺呢啲人咧係好中意溝通啊，咁或者如果係我啲客人嘅話咧，哦，佢嚟到佢唔係真係話想同個營養師係講營養嘅喎，佢唔係想要個餐單，你反而同佢咧傾咧而家興啲咩啊，跟住或者買咩衫啊， 你收工有冇嘢做？ 係啊，佢就好開心嘅喎，佢就會 keep 住翻嚟，跟住繼續同你傾偈。好，跟住有個DI 係啦 ，C 嘅話咧係 conscious 緊。陣型嚟嘅，咁佢都係一啲 compliance 嚟嘅。咁呢啲人比較高邏輯嘅，咁佢好中意同埋好謹慎啦。咁所以係一啲營養嘅方面啦。咁即係可能你同佢講多啲數字嘅嘢，卡路里，跟住話即係講曬啲份量。咁你過去會覺得啊，你今次俾我餐啦，我個 instruction 好好啊。咁佢之後就會跟㗎啦。跟住有個 S 就係 steadiness， 佢穩定型嚟嘅。咁呢類人咧，咁其實佢好中意俾人關懷。佢可能咧，你表面上佢唔係好講嘢啊咁。咁但係咧，佢好想要安全感嘅。咁所以咧，喺一個減肥嘅過程啦，定時咧去俾佢一啲鼓勵咧，就係可以繼續幫佢咧喺個減肥嘅路上咧行落去咯，咁反而我就用呢個 model 去咧分析究竟我啲客人係咩類型啦，咁跟住咧就可以點樣樣去究竟我哋 consultation 嘅時候就俾我嗰個表現係點咯？ 咁如果我全部都係咁係， 其實係嘅，有時係會有即係有啲coach 咧，佢會話真係有啲人係真係四個咁叫做 super disc。 因為 super dis 係 咩？即係四個人格都有，咁但係多數我自己發覺咧，係可能佢今日係可能真係 D 人嚟嘅，咁但係佢可能咁減肥嘅路程，因為佢真係可能成半年嘅時間啦，咁佢總有一日可能佢係需要人哋去每日去次次去個當佢係個老細咁樣樣照顧咧，佢都悶嘅，咁可能佢下一次咧，你可能同佢講一啲鼓勵性嘅説話，佢都會 buy 嘅。 咁我哋下節翻嚟，你再講啲鼓勵性嘅説話俾我聽。啱啱 Melissa 咧就講到有一個新嘅人格即係測試咁樣咧，叫 DISC。啱啱聽你講，好似咁多種人格，我都全部中曬喎。唔通我哋自己好了解？ 呢、這個會不會是你自己覺得的呢？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咧，即對於呢個人格分類，我曾經有一次咧喺coffee shop 咁樣，咁我自己坐喺度，咁啊聽到隔離咧人哋喺度傾偈，有一男一女，咁唔知道就係佢哋應該大概係講係佢哋即係工作裏邊咧需要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可能係諗住轉工咁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好八卦嘅，我成日都偷聽人哋講。咁跟住咧嗰個應該男仔佢就話：啊，我呢啲 I 人咧，我一定係咁啦，我一定會 做呢個決定㗎啦咁。咁我當時覺得好奇怪，喂，你做呢個決定係應該考慮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考慮到呢樣嘢對你嘅前景如何啊，或者你做呢樣嘢可能會唔會有其他嘅責任啊影響到人？你唔係因為你係咩人格㗎嘛？咁我覺得個因果關係咧好有趣地咧，我經常我自己諗啊，就係、是、我經常會覺得咧，喺啲人格分類裏邊咧，可能其實會唔會嗰個因果關係並唔係話因為我哋有若干嘅性格啊、性格特徵啊，而衍生出唔同嘅種類嘅人，反而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我哋去咁樣嘅分類，而導致咧嗰啲人有若干嘅行為。咁我哋咧係有一樣嘢咧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係一個咧自我實現嘅預言。咁例如可以點咧？你可以想像一個所謂嘅股票大師咁樣，咁同大家講某某股票會升㗎啦咁樣。咁由於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股票大師啊嘛，咁由於佢咁有一個咁嘅預言，咁大家咪搶去買嗰只股票咯。咁由於大家去搶去買呢只股票，咁所以嗰只股票咪升咯。咁所以嗰個因果關係咧，就並唔係話咧，因為佢可以好準確咧咁預測到個前景發生咩事，而係因為佢有預言呢樣嘢本身咧，就導致咗呢個預言咧係能夠實現嘅。咁好多時候就覺得，喂，因為你自己覺得你係啲人，咁於是咧你就做出好多一啲比較啲人會做嘅嘢，或者你認為自己一個好外向嘅人，因為呢、這個分類咁樣同你講咗，於是咧你喺好多決定嘅時候咧，你就會咁樣樣。咁如果假設好多人都係咁樣樣，互相影響之下，咁呢個分類咪好似好準確咯？咁但係其實背後嘅因果關係咧，就係倒轉咗嘅。 咁其實係咪有啲似吸引力法則咧？即係類似你講嘅如果我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好彩嘅人，我遇到身邊所有嘢應該，今日都會好彩，好天又係好彩啦，識到個新朋友咁 nice 又係好彩啦。 哇，咁係就幾好嘅，如果係就幾好嘅，但可惜似乎好多呢啲人格分類都唔係永遠咁正面㗎，係咪？ 呢啲其實係好似性格咯，你係個樂觀嘅人，你睇咩都會樂觀啲咯，係咪啊？咁我都會覺得咧，即係你嗰個預言嗰個 theory 啦，其實係有時你話俾自己知你係做到嘅，即係你係可能你有個 project， 你會同即係你啦，你可能有個舞台 show， 你應該都會之前可能好似有啲 situation 同佢講，我自己做到嘅，咁你咪做到咯。 我係 E 人嚟嘅，所以應該唔驚 啊。唔係，我係 I 人嚟嘅，但係因為我自己去定 E 同 I 呢樣嘢咧，係有啲即係比較多研究呢方面嘅朋友同我講話，你喺邊度吸取你嘅能量？即係如果有啲人存在一啲多人嘅空間或者多 social 嘅環境底下，佢反而係有好多能量嘅，佢要出去做活動。有一路喐緊，佢先吸取到能量嘅，呢個就係E 型人啦。咁 I 型人咧就相反嘅，我係要安靜啊，或者一啲自我調節嘅一啲空間時間啊，即係先至可以等你嘅能量恢復嘅。咁我心諗，好似係，即係大家好似望見我好 talkative， 喺幕前好多嘢講，或者咩都試嘅，即係都好 outgoing 嘅。但係我真正獲取我自己能量嘅嗰一剎啦，係我翻到屋企平靜。連音樂都唔聽，對住啲貓貓狗狗，即係嗰種自我調節、恢復能量嘅嘢，可能就係即係我認同於呢樣嘢嘅嗰個點咯。 嗱，應該咁樣講啦。當然其實我都聽過好多關於 MBTI， 大家覺得好準或者係唔同嘅解說。但係正如上一集頭先我哋有講過，其實呢一個嘅 MBTI 係based on 一個唔係一個 scientific ground 嘅 theory 嚟嘅。其實係兩母女咧，佢哋係即係睇咗阿榮格嘅一個嘅理論，然後自己整出嚟。其實佢哋並唔係一個嘅心理學家，或者佢哋唔係一個 scientist 嚟嘅。咁但係之後點解開始被廣泛地應用咧？我相信喺商業嘅角度咧。其實係佢有一個嘅 marketing 係 marketing 係啦，有個誘因係令到人去即係用呢一樣嘢。人咧又得意，我哋有一個嘅傾向性係好想喺一啲混亂嘅嘢咧去揾到一啲有渣拿嘅嘢。其實 MBTI 讓我哋咧可以去好似我知道原來你係咩型人嚟嘅，你應該係咁樣噶啦。感覺上我哋好似容易啲去預測到嗰個人嘅行為，但其實呢一樣嘢並唔係有好多嘅科學根據。至於頭先點解偉璇你覺得好似樣樣都係講緊我咁樣嘅，好似個個都啱喎？這個咧有機會都係心理學上面一個叫做 Balaam effect 嘅情況。其實咩叫 Balaam effect 咧？就係過去有一啲嘅研究啊，咁有啲 researcher 咧就拎咗一大堆唔同嘅人格嘅一啲嘅 description 去俾一啲嘅測試者，然後同個測試者講呢個咧就係我基於乜乜乜觀察完咧之後覺得係最啱你噶啦。咁就問嗰個測試者覺得喂啱唔啱啊？結果係發現咧好多人都覺得嗰個聲稱係 describe 緊自己嗰樣嘢好準，但係其實 end up 咧 嗰堆嘢只不過係求其揾唔同嘅一啲星座啊、人格測驗啊抄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就叫做 Balaam effect， 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人咧有一個傾向性，我哋認為一啲好 vague 啦、好模糊不清嘅一啲嘅 statement 咧，係講緊同我有關嘅。而另外一樣嘢咧，都有一個嘅啊，我哋傾向去覺得嗰啲 statement 入面嘅正面嘅嘢係講緊我嘅。咁所以其實十六型人格入面最尾嗰個嘅結論嗰個 category 啊，其實係講好多嗰個性格上面一啲好嘅地方，跟住之後有啲唔係咁好嘅地方可以改善嘅地方。咁但係人咧就有個 tendency 係覺得哦呢個係講緊我，因為入面係啲 positive 嘅 statement 啊，講緊嗰一種 style 入面嗰種嘅人格入面嘅一啲嘅好處。咁所以我哋就會容易啲覺得啊 對號入座， 有少少係咁啦，係 啊。咁但係我睇完即係好多唔同嘅。特別是 MBTI 或者人格測試嘅，細個其實都好著迷於呢樣嘢，特別以前係興星座啦。咁我覺得做咗呢啲測試都有個好處嘅，即係起碼知道係原來我呢個性格係有呢啲誘因啊，或者佢有陣時都會講一啲例如處女座可能會有啲即係完美主義，即係好多雖然比較 typical 嘅嘢，但係我都自己都會留意翻，哦原來呢個星座係會容易因為呢啲嘢而發嬲嘅，咁或者呢一個我係 J 人嘅，我就放鬆啲自己。等自己唔好喺工作上，即係要守咁多規則啦。即係有，如果你對自己係想再了解自己多啲啦，或者去做一個反思嘅話咧，呢一啲係幾好嘅提醒咯，覺得。 但係我覺得你呢個幾有趣地咧，因為當你知道咗有一個好，似乎就係一啲你唔太喜歡嘅性格，你就改變咗自己嘅行為。咁咧，其實我啱啱頭先我講咗一個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實現嘅預言。咁其實有一種咧叫 self-defeating prophecy， 就係自我否定嘅預言。咁、 哦、 例如一個例子咧，就係千年蟲咁樣。咁喺即係未到二千年嘅時候咧，咪好多人預言，喂啲電腦咧一過二千年咧係搞唔掂嘅咁啊。咁由於預言咗呢樣嘢咧，政府咧就抌咗或者好多公司抌好多錢咧去搞翻好嗰個系統。咁於是咧。那件事就沒有發生到了，那個預言就沒有發生到。其實有點像這件事，就是說咦，我被人這樣說我有這些若干的性格，但是我不喜歡這種性格，於是我自己遇到很多事情的時候，我自己去怎樣面對它，我改變了我的模式。於是其實最後那件事其實可能出來就不準了，那個性格。因為我想起加拿大有一個哲學家 Ian Hacking 咧，咁佢講過一樣嘢咧，就係話嗱，當我哋經常都會將事物分類，即係等於你頭先都講，當我哋將分類事物嘅時候咧，我哋對佢有一個大概嘅了解，咁我哋咧可以好清楚咧，可能都唔可以話好準確嘅，咁但係某程度預測到嗰啲嘢係點。咁當然我哋可能會分類家私啦，我哋可能會分類植物啦。咁我哋點樣分類咧？其實嗰啲死物係唔會知噶嘛，佢哋咧唔會因為我哋點樣分類佢，佢哋會有若干嘅反應。咁當然有一啲例子，即係可能話你將若干嘅某啲植物，譬如假設，喂，可能大麻咁樣樣，將佢咧定性為咧係毒品嘅，咁於是啲人咪要匿埋咁樣種咯。啲人匿埋咁樣種嘅時候，咪對於嗰棵植物佢點樣樣，即係佢可能啲葉嘅形狀同埋枝幹嘅形狀係唔同咗。咁呢啲都係我哋影響佢，但係啲人有一樣嘢唔同就係、是。我哋會知道係自己點樣俾人去分類。當我哋知道自己點樣俾人分類嘅時候咧，我就會有若干唔同嘅性格去可能去改變啦，或者可能咧，好似頭先所講，我會更加咧，我係依隨住呢個分類咧而去生活啊，或者依隨住呢個我嘅分類咧而去點樣 make 一啲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咁其實某程度咧係一路影響咗。咁佢就叫呢個咧做一個 looping effect， 一個循環，一個反翻去嘅機制咁樣，會一路影響咗我哋咧去點樣樣表達一啲特徵出嚟。 咁係咪唔做好啲咧？ 我個人其實覺得咧性格冇話好定唔好嘅，其實你係 E 型定係 I 型 ，E 人好 ，E 人好定 I 人好啊？其實都視乎嗰個情況嘅啫嘛。譬如你話處女座，咁完美主義係好定係唔好啊？其實過分完美主義未必係最好，但完全冇要求都唔見得係好喎。所以其實性格咧，我自己睇法冇話一個 absolute 嘅好與唔好，只係一啲 description 嚟嘅啫。所以點解頭先我講其實我唔係好知。之前 binary 嘅分法 ，binary 意思即係二分法，即係你係 E 或者係 I。我相信喺唔同嘅 context 即係唔同情況底下啦，或者唔同嘅心理狀態啦，或者唔同嘅年 紀啦，或者係情況，你嗰個嘅狀態可能係個 continuum， 有時候會傾向依啲啲，有時候可能又會去翻 I 少少。所以其實講緊所謂嘅因為某啲嘢去調整，可能係嗰個適應性嘅問題。係啦，即係我哋嘅性格可能係有一個嘅大方向，可能係比較傾向依多啲嘅，但可能喺呢一個範圍入面都會有所調整，就可能係工作上面可能我會 I 翻少少，又或者喺某一啲好熟嘅朋友入面又可能會多翻少少，而唔係一個 absolute 嘅一個定型咯。咁所以我估呢個係我嘅睇法。不過頭先我都同意，其實咧 MBTI 近年咁興咧，其實有佢嘅好處嘅。當然撇除商業上，我知道可能有啲嘅公司啊機構佢都會用 MBTI 嚟去睇一啲嘅員工。另外其實咧係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去同人溝通嘅，因為而家多咗好多人就成日問喂你究竟係咩型㗎咁樣，我只係打開咗話題。而其實當大家發現你係E我又係E，就好似係個共通點，去變成咗一個嘅 common topic。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有助我哋人類去溝通同社交嘅。而且頭先偉璇都有講啊，其實都係一個切入點去俾我哋去認識自己。無論你覺得個結果係你覺得係啱嘅，定係唔啱嘅，係你朋友覺得啱嘅都好，都係一個嘅起始，俾我哋去了解自己。咁呢樣嘢我又覺得係冇壞嘅。 是啊，我相信而家咧，特別係個社會就好興自我了解啦，或者係認識自己更加多啦，所以就越嚟越多唔同嘅人都會嘗試做呢啲測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一下唔同嘅人格啊。啱上一節咧，我哋都提及到好多人都會做嘅 MBTI 啦，而我自己留意到 MBTI 咧係會將唔同類型嘅人格，佢哋都會俾一個好靚嘅名佢嘅，例如藝術家啊、工程師啊、工匠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名。究竟呢啲名有啲咩意義呢？ 我覺得咧，人咧都係傾向中意俾人讚嘅，咁所以 MBTI 咧，其實嗰個十六分法之後出翻嚟嗰啲 description 啦，其實佢都係講咗話呢一類型人咧係點點點點點有咩嘢好嘅優點啊，而且嗰個名咧都幾靚嘅， 藝術家、表演者、 領袖啊等等，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一啲會容易令到人覺得哇就係我啦，因為都係啲 positive 嘅嘢，而且咧如果大家有玩過 MBTI 咧，其實嗰個公仔係好得意嘅，好 iconic 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在商業的角度上面，亦都係令到個 marketing 令到 MBTI 呢個測試嘅工具咧，點解會咁火紅啊？因為嗰個公仔好 iconic 啦，有少少 gamify 嘅感覺嘅，而且咧係入面嗰啲 description 都係好 positive 啦，咁所以導致人咧睇完之後覺得就係我啦，而且亦都好容易同人去溝通到咯。 你講開 marketing， 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即係社會嘅潮流啦，變咗咁其實都會去造就咗好多商業嘅機會，例如唔同嘅 product， 我因為我想大家都有呢個共鳴感，即係喂大家咁 hit， 咁不如我出個 product 係MBTI I 人專用或者 E 人專用嘅。其實呢啲係可以好影響到時下，特別係年輕人想追隨潮流嘅一啲心態，就會去揀嗰啲 product 啦。 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其實有啲媒體嘅post 啦，佢會係話分析我唔同人格究竟而家應該去邊度旅行咁得意， 竟然有啲 係啊！同埋而家咧，其實係咁興咧，我都係發現咗好多時喺嗰啲 social media 嘅 profile 咧，見到一啲新一代咧，佢會將自己個人格寫喺上邊嘅。 係 咁，但我就有時諗咁其實你係可能要認識個人，咁你睇佢個 profile 好自然啦，嗰個人就會諗原來你係 I 人或者 E 人。除咗真係話題性嗰方面，可能會多咗，但係有時我會覺得係，咁如果一個 E 人嘅話，或者佢好怕 I 人嘅人，咁佢咪可能對你有個戒心咯，或者可能係 E 人嘅 I 人又可能唔敢去 approach 佢，都有呢啲問題，即係唔同翻我哋以前咧冇呢啲嘅時候咧，就會真係會用自己個心去 explore 究竟嗰個人嘅 character 係點啊，我哋嘅相處方法啊應該係點嘅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人格分類嗰方面啦，即係就算我而家話我啱啱介紹個 this 啦，只係我喺職場上面會用嘅，因為我又覺得即係用咗。真係可以幫我去自己簡化一啲 consultation， 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人唔需要我去可能俾啲 support 嘅，咁或者佢已經係一類人，我都唔係好中意聽啲 support， 咁我唔需要 show 我温柔有嗰一方面俾佢啦，反而佢係中意有一個權威再勁，因為通常我 D 人嘅話咧，其實係會中意一個權威性咧再高過佢嘅人，即係佢會希望咧你想如果我想改變佢嘅話咧，我個勢咧係要高過佢，好似咧有時。 有少少似咧對狗仔一樣嘅，即係狗仔嘅話 ，train 狗嘅話咧，有時啲狗咧係需要你咧嗰個勢咧係個氣場大過去，佢先會聽你講嘢。係啊，咁我就會發覺其實有時有喐。有用嘅，不過就係目前嚟講都係在於職場上咯。友誼之間，我又覺得會成件事就複雜咗。 咁 Lisa， 我想問你咧，即係我有興趣，你當你分類咗你自己嘅客人之後咧，你會唔會講翻俾佢哋聽㗎？ 我唔會嘅，但係有時真係可能視乎翻，可能係 I 啦 ，I 嘅話佢好中意講嘢，咁但係我會發覺咧，有啲職業嘅人咧，可能佢個朋友又嚟揾我，跟住兩個人嘅性格咧係好相似嘅，咁但係佢哋嘅職業咧係都係一啲溝通性嘅嘢，咁所以咧有時可能講翻例如啦，嗰個客人嘅職業係一個 dating consultant 嚟嘅，佢哋每日去見客，幫人係做媒人嘅。咁但係佢，所以佢嚟到咧，同我嘅關係咧，一嚟到可以送禮物俾我啊，跟住之後就講其他話題性。咁我有時都會講下呢啲嘢，咁佢哋都會有認同。咁呢啲其實都唔會話係專業性嘅嘢，其實都係可能真係有少少嘅關係，已經去到朋友之間喺度一齊分享咯。 咁我想問咧，你係基於乜嘢嘢？譬如你會俾咗問卷佢哋做啊，咁而去將佢哋分類啊，而你將佢哋分類咗之後，咁你一路都認識佢哋，同佢哋溝通，會唔會呢個溝通過程你發現自己，原來一開始咧係睇錯咗 啊？睇錯會嘅，因為我唔係用問卷嘅，我大多數咧就最直入嘅話，我係即係我未見過客人之前啦，我淨係可能去填咗張 form， 我知佢嗰個職業。咁當我唔有時咁，可能佢係啱啱轉工咧，嗰啲可能佢之前係一啲 manager 嘅位，跟住而家佢細個職業係真係家庭主婦嘅話咧，咁你都會可能會本身咧未見佢個第一個 consultation 咧，你會估錯嘅，即係你家庭主婦，你會覺得可能你係温柔啲對佢，但係原來傾傾下偈，原來唔係喎，原來之前係做 CEO 嘅喎，咁就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經過溝通之後咧，咁其實咧你就會越嚟越清楚佢嘅性格嘅。咁但係我都係講咧，其實人嘅係一個即係見一個營養師個方面咧，其實佢哋需要嘅嘢唔係成日都係一樣嘅，咁佢哋會變嘅，咁所以佢先會話真係，咦點解減肥其實有啲人自己減到，但有時要揾個人街住，咁兩者係唔同，因為佢都係需要一個人去輔助佢嘅。 不過我好同意你講咧，即係你會喺職場你會用呢樣嘢，但係對朋友唔會咁樣樣，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人與人交往好多時候係即係中間係好複雜嘅，而好多時候我哋點解會中意同唔同嘅人交往，就是、因為我哋想見識啲好多唔同性格嘅人。當我哋有一副眼鏡，好似就限死咗自己咁樣。咁所以我其實咧，我一路即係我其實某程度我自己好承認，我比較偏激嘅呢方面，我係好唔贊同做呢一啲人格分類嘅事，因為我成日覺得即係可能我自己好唔中意被定型嘅，即係我覺得喂，我可能而家係咁啫，咁可能我過多幾年之後唔係咁樣樣，或者可能我自己嘅性格唔係可以好簡單咧咁樣樣去俾人哋形容到啊！我諗起咧嗰時睇過一個笑話，我唔記得咗個笑話嘅出處係點啊！咁咧就 A 同 B 喺度傾偈，咁 A 就同 B 話：喂，我講一樣嘢俾你聽，我近排發現咗一樣嘢。咁 B 話咩啊？跟住 A 話：我覺得自己咧好特別，同人哋與別不同。跟住 B 話：嚇，個個都係咁樣樣噶啦。跟住 A 話：唔係啊！我就係覺得自己同人哋一模一樣，咁我經常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好令我會心微笑嗰一樣嘢。哇！我哋係好想同人哋唔同，我哋係唔想被人定型。咁但係可能喺呢個世界個個都會定型你嘅時候，咁究竟仲可以點樣樣會可以顯示咗自己特別嗰一面咧？其實係一件幾困難嘅事嚟。咁我每一次諗起呢啲人格定型，我經常都會諗起呢個笑話。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做唔做人格即係一啲測驗啊，或者做唔做啲 MBTI 咧，都同性格有關嘅。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我就覺得我哋可以取其中間嘅，即係有好嘅地方。就正如頭先所講，做 MBTI 咧，其實可能係有一個切入點，俾我哋去了解自己。可能佢俾一啲咧，佢好想有個歸屬感，同一個同類感覺嘅人咧，其實係有用嘅。譬如寫咗出嚟，大家哇，你又係你 I 人啊，我又係 I 人喎。其實我哋係咁㗎。好容易揾到共鳴，同從中可能得到一啲嘅支援嘅。咁所以有人係因為 MBTI 咧，其實係可以多咗一啲佢性 格特質需要嘅嘢。但亦都有啲人咧，就好似嘉豪咁，我係唔中意俾人定型嘅，我係唔需要去歸類或者去歸邊嘅，我中意自己有獨特性嘅。咁呢一類人咧，可能就傾過真係唔做嘅喎，反而佢會覺得我就係唔做，我先揾翻我自己。咁所以其實所有性格測試又好，或者做與唔做啦，其實都同本身個人性格有關嘅。咁所以我個人睇法就係我中間啲嘅，我相信咧佢有佢嘅一啲嘅一啲 indicator 啦，可以當係啲 indicator， 或者去俾自己去認識嘅一啲嘅方法。但係過分依賴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唔同意嘅，因為始終性格其實唔會係十六型嚟去 describe 到，而且性格係真係好 dynamic 嘅，根據唔同嘅情況、唔同嘅成長，總會有唔同嘅狀態，而且並唔係一個 binary 嘅二分法，而係一個 continuum 咯。咁但係我都有做過一下嘅，但我嘅結論都係成日做咗出嚟係唔一樣嘅，所以我都唔係好知道自己係咩嘢。 我以前咧覺得即係自己係比較低敏嘅朋友，就好少喺一個相處當中，我好快了解到人哋係咩人，所以好多時候我唔係好快就可以 get 到，你係一個點樣嘅人，我可以點樣同你相處。咁所以以前嘅碰壁就會比較多。咁反而到而家即係有呢一啲唔同嘅測試，雖然有啲話唔好定型啦，咁但係對於一個了解一個人一個概括嚟講咧，或者佢做完這個如果佢自己都好認同嘅話咧，咁我都可以了解原來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就好像我有些朋友就次次約他吃飯，他都是我做一個中先到啊，不如我們轉時間好不好啊，即他是一些很即時的人，我就了解了原來他是會有這些生活習慣，這些規律才會令他覺得舒服的。又或者有時候以前男朋友是不說話的，他為什麼會這麼收埋自己呢，就是會原來他是要多一些個人的空間去消化，或者那些靜的空間才令到他再吸收能量。即有這些測試我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原來是有真的不同種類的人的存在，而我平時生活或者我太忙，我未必真的可以細心地發掘到。所以這些的練習就可以令我又學到更加多的東西了。 我哋講呢樣嘢都幾有趣喎，即係人同人相處，尤其可能到即係情侶關係咧，我喺外國咧都留意到我幾多朋友咧係會即係可能其實結咗婚，可能呢一段日子嘅，咁但係其實咧可能個婚姻生活咧裏邊都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咧佢哋都會間唔中咧會去睇一啲心理輔導咧，而啲心理輔導咧會俾佢哋做一啲呢啲性格測試，而從而咧嘗試去咧俾一啲提議佢哋應該落嚟應該點樣相處啊，或者可能有時靜啲，就好似你話可能佢需要一啲空間嘅，咁可能俾佢一個。即係一啲提議咧，可能會等佢哋個感覺咧會容易啲，因為始終其實喺即係我經常都覺得喺現代人生活其實真係好忙嘅，即係真正去認識一個人當然係要經過溝通啦，但係有好多時候真係冇咁多時間嘅，咁所以有一啲其實某程度可能係幫助咗令大家生活咧簡便咗一啲咁樣。 我都認同㗎，即係例如我個年代咧其實係。講星座咧係流行啲嘅，咁所以到目前為止咧，可能我同啲女仔出嚟嘅時候咧，有時都仍然係講緊星座嘅反映年齡嘅。咁我媽咪啦，你都聽過啦，即係有啲強迫症嘅人嚟嘅。咁而且咧，佢係獅子座嘅性格。咁、 wow. 我細個啦，一聽就啲話好啦，係。咁我細個即係佢係佢喺人哋面前都係啦，即係其實佢又係 D 人喎，又係獅子座喎。咁所以佢係佢講啲嘢，你就要聽。又要做咁樣啦，咁我細個時候就覺得點解要咁咧？跟住反而大下咧，有時而家咧再聽佢講嘢嘅時候，有時聽我就諗，其實因為你個星座問題，其實我唔聽都得嘅喎，係啦，其實跟住所以而家到咗咧，有時咧佢講完，我有啲朋友咧都係獅子座嘅，佢都係一樣，好啦，因為你係咁，所以就係咁啦，咁我就唔會 take it， 但係我覺得有幫助嘅。 是啊，好多時候咧，人哋嘅性格其實我哋都改變唔到嘅，可以做嘅就係睇下自己會點樣 take 呢啲 message， 盡量唔好俾人哋嘅性格影響到你自己。聽咗全晚關於 MBTI 究竟做唔做測試咧，呢啲就要家庭觀眾自己諗下啦。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傾下性格呢個問題，我相信下個星期嘅主題更加精彩啊！下星期四晚學人沙龍，我哋一齊再傾啊！